想问你，也问问自己，是否还会记得从前，昨日的单纯，今天的事情，想你，而你也早已不是你，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，怀念着往日单薄的青草味，怀念着往日的坚持和现在你我的改变。 这是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《沙滩》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。我是王平，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FM 九七四。